你好，我是龚文学。目前为止，毕业原理的前端部分已经讲完了。学到现在，你的感受如何呢？不得不说，订阅这门课程的同学都是很有追求的，因为毕业原理这门课肯定给你的学习生涯带来过多多少少的伤害。你现在有勇气重拾毕业原理，下决心将它攻克，本身就是一种有追求的表现。在课程开始之初，很多同学当场立下了 flag。还有的同学认为自己半路出家，为了长远的发展，一定要补好基本功。要我说，乔布斯还是辍学加半路出家的呢。终生学习啊，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为了让你满意，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我努力把晦涩的知识点变得通俗易懂，希望得到你的认可。当我在留言区看到你鼓励的留言时，我的内心是欣慰的，也是欣喜的，十分感谢你的认可。与此同时啊，我也在不断优化课程，力求将内容做到深入浅出。比如在策划算法篇的内容时，我吸取一些同学的建议，尽可能画成可视化的图形，并且让整个算法的推导过程很直观的呈现。但是我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啊，就是即便这些内容你认为很好，但你要想学好毕业原理，还是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和努力将这些内容反复的都看上几遍。因为你需要认真跟上课程的思路和进程，用心思考和实践才会有所得，单看内容不动手尝试是没办法学为所用的。所以在这里，我想表扬一些有耐心愿意尝试的同学，比如曾经受过周晓明、 Sam， 当然还有很多同学在一直坚持，我为你们点赞。而且我发现很多同学还有探知和质疑的精神，比如沉淀的梦想发现我在示例代码里用的都是左值，也跟我讨论在实现闭包的时候如何仍然正常访问全局变量。 MCU King 指出 GS 的 ES6 版本已经支持块动用域，李良、东大也与我讨论了关于 C++ auto 变量的类型推导等等。我知道大部分同学的时间很紧，但我感谢你们的坚持，感谢你们在努力抽时间动手实践。还有很多同学花了很多时间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按照课程的示例代码重写了词法分析器、语法分析器，并分享了代码。一个笑脸同学写了一晚上，终于用 C 语言模仿实现了第二节课的内容。其他有 Go 语言的、 Swift 语言的、 C++ 语言的、 TypeScript 的、 PHP 的等等，我通常都会编译并运行一下。有的同学甚至提供了一个界面，可以通过浏览器调用自己写的编译器运行并显示结果。也有的同学在留言区分享了在 Windows 环境下如何做 Atlas 的配置，让其他同学可以更顺畅地运行 Atlas。还有的同学建议我在写 BNF 的时候用到加号 token 要带上引号，避免跟原来 BNF 表示一到多次的那个加号冲突，提醒我在 Windows 状态下 EONF 是用 Ctrl 加 Z 来输入的。我对你们取得的成果以及建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感谢，我相信你们的分享也激励了其他同学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当然了，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很感谢提问题的同学，其中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典型有通用意义的，所以选了四个典型的问题再带你详细的探究一下。问题一，对于左递归的语法，为什么我的推导不是左递归的？这个问题本身反映了进行递归下降分析的时候如何保持清晰的思路，值得讲一讲。在03讲我们刚开始接触到语法分析，也刚开始接触递归下降算法，这时我介绍了左递归的概念，但你可能在实际推导的过程中觉得不是左递归，比如用文稿中的这个语法来推导2加3这个简单的表达式，你可能会拿第一个产生式做推导，用 AND 推导到2，然后就认为成功了。因为没有采用第二条产生式，所以不会触发递归调用。在这里的问题是2加3是一个加法表达式，2也是一个合法的加法表达式，但仅仅解析出2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完整的解析出2加3来。在第17讲我提到任何自顶向下的算法都是在一个大的图里找到一条搜索路径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多次推导生成跟输入的 token 串相同的结果，解析完毕以后所有的 token 也消耗光。如果只匹配上2，那就证明这条搜索路径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尝试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第二个产生式。要找到正确的搜索路径，在递归下降算法或者 LLE 算法时，我们都是采用贪婪策略。这个策略在16讲关于正的表达式时讲过，也就是要匹配尽量多的 token 才可以。 就算是换成右递归的玩法，也不能采用第一个产生式，因为几十万 int 以后，接下来的 token 是加号，还可以尝试用第二个产生式，那我们就要启动贪婪策略，用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以上是第一种情况，不过有的同学说，我运用第二个产生式也能匹配成功，根据 and 推导到 and 加 int 这个产生式，先拿第一个 and 去匹配2，再去匹配加号，然后再匹配3，不就行了吗？这是另外一种引起困扰的情况，也是我在第17讲必须说一下广度优先算法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位同学的推导过程啊，是典型的广度优先。and 非中间符，先广度优先的拆成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匹配不成功，第二条路径进一步进行广度优先的探索，于是成功解析。但我们在17讲也说过了，广度优先算法的性能很低，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还看不出来，但如果是稍微复杂一点的语法和表达式，计算量就指数级的上升。问题二，二元表达式的结合性的实现。04讲的这个问题在递归下降算法中是个难点，反映了理论上的算法用于工程实践时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所以也值得探讨。因为递归下降算法是自顶向下最左推导的，对于 AST 来说，负节点总是先于子节点来生成，因此使用文稿中这个消除了左递归的加法文法来尝试解析2加3加4加5这个表达式，得到的 AST 可能有点怪，毕竟它把加法操作分成了 AND 和 AD 一撇这两种操作。针对 AD 一撇这样一个操作，我们可以定义为把 int 子节点和 AND 一撇子节点做加法，但这样就一共要做4次计算，一次 AND 计算，3次 AD 一撇计算，并且因为是右递归，所以计算顺序是右结合的。如果我们想改成左结合，可以尝试改变之前的约定，就是父节点先于子节点生成，把 AST 强行拧成文稿中的这个样子。可以看出，这样强拧的过程已经违背了 AND 和 AND 一撇产生式的规则。同时，用 AND 和 AND 一撇这两个节点才能表达加法运算，还是跟我们日常的习惯相违背。与之相对应的 AND 了的写法就很符合我们的日常习惯，它是根据 association 等于 left 这样的额外信息决定解析时如何生成 AST 的结构。我们文稿中的示例写法跟这个思路类似，也是不改变加法运算的含义，但会根据结合性改变 AST 节点的复制结构。这种改变等价于我们在解析加法表达式时不是用最左推导，而是最右推导。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单纯的运用递归下降算法或 LL 算法，我们是无法支持左结合的，一定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而 LR 算法就不需要这些特殊处理，仅仅通过文法的设计就能支持好结合性，这可能是很多人推崇 LR 算法的原因吧。另一方面，工程上运用良好的语法分析方法，不需要是单纯的某一种单一的算法，增加一些辅助的手段会让它更有效，比如 AND 的内部实现可以自动选择预读一个或者是更多个的 token， 必要的话还会启动回溯机制。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语法编写的要求降低，更加照顾程序员的工作效率。问题三，二义性文法为什么也能正常解析？针对07讲中关于二义性文法的问题也有普遍意义，其实原因我们在07讲已经说过了，我们实现一个算法的时候是有确定的顺序来匹配的，所以即使是二义性的文法，在某种算法下也可以正常的解析，也就是生成正确的 AST。 如果我们采取深度优先的自顶向下算法，在使用这两个产生式时，也就是 statement 推导出 if expression statement， statement 推导出 if expression statement else statement， 我们就像问题一中讲加法运算中提到的那样，采用贪婪的算法总是试图匹配更多的 token， 所以只要有 else 它就会去匹配 else，所以 else 总是会跟最近的 if 组成一对，但采用这个文法的时候，如果不是用贪婪策略来解析，就可能会导致 if 和 else 错配。而严格的非二义性文法要求的比较高，它要求是算法无关的，也就是无论采取哪种推导方式啊，形成的 AST 都是一样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把文法和算法这两件事区分开，文法是二义的，但用某个算法却不一定是二义的。问题四，语法和文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是一个术语的问题，确实要理清楚。 你也可能有这种疑问。文法 grammar 是形式语言 formal language 的一个术语，所以也有 formal grammar 这样的说法。这里的文法是指定义清晰的规则，比如我们的词法规则、语法规则和属性规则都是用形式文法来定义的。我们的课程里讲了正则文法 regular grammar、 上下文无关文法 context free grammar 等不同的文法规则，用来描述词法和语法。语法分析中的语法主要是描述词是怎么组成句子的。一个语言的语法规则通常是指的 syntax。 问题是 grammar 这个词在中文很多应用场景中也叫做语法，这是会引起混淆的地方，我们在使用时要小心一点就行了。比如我做了一个规则文件，里面都是一些词法规则，也就是 lexical grammar， 我会说这是一个词法规则文件，或者说是一个词法文法文件。这个时候如果把它说成是一个语法规则文件，就有点含义模糊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语法规则，也就是没有 syntax grammar。 在前端部分，我们伴随的文稿提供了丰富的示例程序，我相信代码是程序员之间沟通的最好手段。接下来我对在课程中提到的案例进行一下总结。第一批示例程序啊，是 lab-craft 目录下的，通过手工实现简单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获得第一手的感受，破除对于边语言里的神秘感。你会感觉到要实现公式计算器甚至一个简单脚本似乎也没有那么难。第二批示例程序是基于 Antle 工具的，使用这个工具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让你借鉴成熟的规则文件，高效实现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第二，在不必关注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的情况下，我们把更多精力放在语言特性设计、语义分析和运行期机制上。针对作用域、函数、闭包、面向对象等特性都提供了示例程序，最终实现出一门看上去挺威风的脚本语言。第三批示例程序则是完成了应用篇的两个题目，一个示范了如何通过解析 SQL 语句实现了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个简单特性，另一个演示了如何来实现一个报表系统。通过这两个实际案例，将技术跟应用领域做了很好的连接，启发大家按照类似的思路去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第四批示例程序是在算法篇，针对于编译器前端的三组核心算法提供了示例。这些示例程序能够根据文法规则直接做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不需要为每一组规则单独构造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实际上相当于简化版本的 Lex 用来做词法分析的， Antle 也就是 LL 的语法分析和 Yak 也就是 LR 的语法分析。我给你的学习设计了多次迭代循环提升认知的路径，从简单原理、现有工具和最佳实践、领域应用、算法逻辑等多个维度给你全面的感受。编译原理的前端技术部分到这里就正式告一个段落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强调的是建立直觉、掌握关键知识点以及跟实践结合，这三个方面是关键。在短短的十多节课中，我们已经覆盖了所有关键的知识点，知道这部分课程会对你的实际工作有所裨益。当然我也知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你肯定不可能完全把它吃透，不过你已经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种下了一颗高质量的种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伴随着你在实际应用中的体会不断的成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在留言区提问，我会逐一解答。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